荣耀官方网站的挑战赛页面上，参加挑战报名的队伍数不断在滚动着。陈国将星星战队的报名上去以后，连忙翻回主页面，结果也就来得及在滚动窗里看到星星战队的名字一闪而过。3647了，陈国惊叫了一声。就在他刚刚进入页面还没报名的时候， 参加挑战赛的队伍还只有3644支，结果就输出个人信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又多出了3支队伍。陈果之前可从来没有关注过挑战赛，更没有在报名时期进过这挑战赛的页面，依稀每年的新赛季开赛时，有多少支队伍参加挑战赛也会被新闻报道一下， 但具体数字是多少完全没印象。不稀奇，叶修笑笑道，这还没完呢，现在8月才刚过半。挑战赛的报名门槛实在是低，唯一要求就是要有6个人和6个满级角色。如此一来，有太多太多的玩家都会约上几个朋友张罗支队伍过来玩一玩， 水平也是特别参差不齐。陈果报完了名，又在这网页观望了一会儿，眼看着自动刷新的参赛队伍数量和滚动列表时不时就是一变。正感慨呢，突然，滚动窗那里星星战队的名字又滚上去了，弄得陈果十分兴奋。看，是我们！陈果很是骄傲地拉叶修来看。 你确定是我们？不然呢？哼，你搜索个星星战队看看。陈国怔了怔后，在页面上的搜索栏里打下星星的名字，网页速度很快，立即显示出了搜索结果，有40多个，全是以星星命名的战队。叶修凑过来看了眼结果后，略略咳嗽一声后说：“才45个。” 还好还好，挺少的。陈国无语，名字被撞，真的挺不高兴的。但没办法，星星这名字就是这么大众化，他又没申请专利，还不许别人叫了。挑战赛里也很宽松，不限制重名，俗气的名字可不就扎起堆来了吗？这么多，哪个是我们的呀？点进去看详细资料吧。 陈果也是真有耐心，一个一个点进去看了一遍，真把他们的星星给找出来了。那里显示出他们的战队的成员，不过真人的资料并不显示， 显示的都是角色的ID和职业。 真人的资料会在挑战赛进行到末端， 由联盟张罗着组织线下的时候， 才会认真审核每个人的信息， 而后正式公布出来。 陈国瞅了自家队伍，再比较一下其他，顿时觉得他们的队伍真是有前途。看其他这些叫星星的，全都是6人队，一看就是凑得挺勉强的，有些甚至连牧师或是守护使者都没有，这可是如今职业队都不曾有的大气。这样的队伍必然是潇洒走一回了事。 赛程什么时候出来啊？ 陈果点了赛程安排的页面，结果被页面告知暂无信息，扭头就问叶修：“ 那得等这月完报名截止以后，根据队伍的总数才会统计安排。到时用你报名时注册的资料，在这边登录就可以看到咱们自己的比赛日和对手了。那要是想知道加试的呢？那就问牧城。”挑战赛报完名的陈果持续兴奋了好几天。 结果这几天里，网吧里一转悠，得知星星网吧里就有荣耀玩家张罗着参加了比赛，而且还不止一支。 哎，陈姐，队伍一时没想到名字，借了你的网吧名引用，不介意吧？ 这天，被大家都唤作小明和陈国混得挺熟的小伙子来网吧时，正碰到陈国在前台转悠，笑着上去招呼了一声：“用用用，都用。” 陈国哭笑不得，想不到连自己这一亩3分地儿都为壮名做出了贡献。 嘿，陈姐， 有没有空也来我们队伍玩吧，你的水平我看有前途。小明笑嘻嘻地开着玩笑，事实上他混星星和陈果熟，知道过去就有人组织队参加挑战赛玩，想拉老板娘一起，结果都被鄙视了。 我才不跟着你们丢人现眼呢。 这是陈果当初的原话。在大家眼里，老板娘对荣耀的喜欢特别虔诚，对职业选手特别膜拜，显然认为他们这些网吧里的三脚猫参加挑战赛简直就是对职业圈的不尊重。哪想到今天小明开了这个玩笑后，却看陈果冲他很得意的一笑。 不用，我这已经有队伍了。 啊，什么？ 小明的眼睛顿时瞪得贼大。 陈姐，你有队伍了？哪来队伍？ 我自己组的，不行啊。 小明像是看到外星人一样打量了好一会儿陈果，这才来了一句。 陈姐，怎么想通了？ 准备丢人现眼一回了？ 切，我的队伍会和你们一样吗？我们是志在杀进职业圈的。 小明听了这话，稍一怔意后，立刻就揉着肚子狂笑起来，那模样倒一点都不像是装的。只是笑了半天后，发现陈果的脸色特别不友善，这才慢慢僵了下来。 陈姐，你刚才不是在说笑话吗？ 很好笑吗？ 陈姐，你认真的？ 当然。 哎，陈姐，你看。 小明这时招手往门外一端一指。 看什么？ 陈国一边看一边纳闷地问着。 看那边。 那边怎么了？ 看那边是什么？ 陈国看了又看，终于明白过来，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家事俱乐部的大门呢。 陈姐，你这要是往年我随便笑笑也就算了，但放今年你可不能怪我刚才笑得太夸张啊。 哼，你就瞧好戏吧。 小明看陈国这态度实在不像是说笑，顿时也好奇心彻底掉了起来。 哎，陈姐，听你这意思还特别有信心啊。 哼， 哎，恕我直言啊，现在就是把四巨头的霸图战队拉过来，面对家事可能都不会有您这样的自信。 这你就错了，站在场上的队伍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是不会有前途的。 陈果给小明上起了课，结果小明扑哧一下又笑了。这话当然是极对的，但问题是你一个网吧里乱七八糟的草根，面对有三个全明星选手的家事职业战队，也说场上自信什么的，这不是胡扯吗？ 啊，陈姐，这光说没意思啊，我们的人一会儿也就到了。哎，你那边的人呢？咱没事干正好拉出来一起练练啊，热身打个友谊赛嘛。 哼，和你们练那有长进吗？ 陈果笑道。这话是赤裸裸的轻视了，不过这话也是感人说的。小明和陈果熟，知道陈大老板不是那种眼高于顶看人不起的主，他说这话倒是更说明他手里这队伍可能是真有料。小明这下顿时更好奇了。 随便玩玩，就当让咱们开开眼吧，听陈姐这么一说，越来越觉得你这队伍好像真是特别厉害，真要是职业水准，那咱可得趁着机会沾沾光，真要哪天你们成了联盟总冠军，我小明也可以出去吹吹牛皮，咱的队伍当年可是陪冠军练过呀。 小明这纯属捡好听的说了，说出来的连他自己都不太相信的。陈国当然知道这小子完全是胡扯，但别说，明白底细的陈国把这些话当真的那么一听，顿时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想了想后左右望了望， 你们的人都在哪儿呢？ 哎，这不是呢吗？ A 区第四排呢。 小明伸手指了指，他对着星星网吧也熟得跟他家似的。 哦，那行吧，我去张罗着看看啊。 陈国点头算是答应了。 行了，这就来， 游戏里一会儿我命你。 陈国说了句就上二楼去了。 他们这些网吧里混得熟，又都是玩荣耀的，那当然都是互加了好友的。这上了二楼训练室，和大家这么一说，叶修也是哭笑不得。 你张罗友谊赛都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友谊什么赛啊？就是随便欺负一下他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 陈国口气也挺大的。 他们玩怎么样啊？ 玩的再怎么样，放眼里不也就是那么回事吗？ 陈国郁闷。叶修这问的话让他根本没法答。玩的再好，放你这种大神眼里，那不也都是渣渣吗？你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又在损人呢？ 这会儿也没啥事儿，大家实战一下。 叶修征询大家意见。这天又赶上周末，野兔 BOSS 全刷尽，大家倒没啥要紧的事要做。 不耽误训练吧？ 陈国也问。结果所有人也都没意见。 哎，这算是咱们战队的首战啊。 叶修感慨。 我要说必须赢，是不是不太恰当？ 不行，得说。这要都输了，直接解散吗？ 好，我叫他们。 陈国看到促成了，立刻登陆竹烟峡，招呼小明他们。玩家打比赛只能是用网游里的竞技场，大家回主城什么的又是折腾了一会儿时间。比赛项目一本正经的，按职业圈的单人、擂台、团队赛三部分组成。十多分钟后，三部分内容结束，结果自然不必多说。陈果心里那叫一个乐呀，正问小明什么心情，就听到二楼响起了小明的声音。 陈姐，陈姐。